好，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邢静演唱的《我爱夏日长》，关淑怡演唱的《复活》，徐怀钰带出的《我不要》。 记得你心意 想起，别贪心宁愿喘息，你华丽深不见底，流沙里没有余地，我注定离不开你，天和地只不想你，爱上都缺氧，你是风，每一次困极的你吸引我走向你，颤抖的想起，别叹息宁愿喘息，你活力山里没有余地，我注定离不开你，天和地只不想你，爱上你像飞蛾的宿命。 话的你不懂我的感受，爱不是可乐喝完随手丢，不习惯你送却又跟你走，还开始想你会说话的手，我不能忍受我想委屈的念头，在沸腾的街用力的开口，我不要吵吵闹闹，我要干脆挽救挽留，不再难过你给的太少，我不要缠缠绕绕，我要痛快戒断苦恼，爱走了剩下疲劳，我不知道不是现在，但有一天我会很好，或许呢再和你笑着聊，

学会讲必须冷静。从前若是我哭，你关心轻轻抹掉，情是血浓于水，是天生一种奥妙。Hey brother， 没变改手足信念，彼此劝勉，若你哭放声洒脱点，让热血再奔流，面对这生命难题诅咒，愿热切再追求，学会把希望无限拥有，亦未算可求。碎片段，寻觅梦幻国土，望一天可以兑现。Hey brother， 学会讲必须冷静，彼此劝勉，让你哭讲声洒脱点，让热血再奔流，面对这生难题诅咒，愿热切再追求， 不算是送生， 学会把希望无限拥有，亦未算可求。 是那些 baby， 只 的出生，就当作是种默认，看气氛急速降温，就不必问啊。你温柔的眼神迷惑了所有女生，喊美丽非常大声却不认真。别以为爱情就像电影一样精彩，都是快乐的结局永远那样。别以为你说情话我会心花怒放，和你 chocolate baby 都不相当。 天使来的时候，爱也会悄悄降落。我总是望着星空，双手合十，默默祈求，但愿那天使不要让我等得太久。失了魂，着了魔，想你怎么总无法摆脱。 太多，如果爱来了

想将心声透露。爱慕，多是望着我像密密白满的记号，即使温暖我像搭着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代入暗箭光箭大回头。真心被俘虏，仿佛遭圈套，探索性爱路。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。

像什么？